方到这光景，彷徨失居时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用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 歌的鸟，拍动彩色翅膀飞越鸟，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抖落一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处，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青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数一曲生死茫茫的惆怅，秋上苍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，任时光化冰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霜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花永远芬芳。

永远。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像拥有幸福。 Oh, yeah.

翅膀竟然会更远离了目的。更爱我自己，不会为谁而放弃。也许多年之后，你在远处等我，为一些愚蠢的理由。当你不快乐，我就不会自由，锁在你眉头，不能做些什么。无助也成了借口，只能那么脆弱，在这多事之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也许是我纵容你爱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真的话语，我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你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。动物之间的融化，被糖水蜜蜜的沙拉。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记载那天真的话语。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我相信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。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。却笨蛋想太多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蜜蜜的沙拉。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， I'm in